看着自己孤独的影子在位于城市，霓虹映在漆黑的夜空有些虚无，我在没有行人的街头忽然间想要跳舞，轻轻地唱着以为忘记过去的歌。你真的能了解身边这个人吗？你知道这男人爱你多深吗？你是否愿意陪我不问什么只要紧握我的手？你真的了解身边这个人吗？你明白这男人对你的心吗？你是否放心让我走，相信我不会被诱惑？我也许有浪子的心，对爱却不逃避，因为爱的人是你，所以特别在意。就算整个世界都对我有怀疑，只要你对我依然相信，这男人永远都会去的歌。你真的能了解身边这个人吗？你知道这男人爱你多深吗？你是否愿意陪我不问什么只要紧握我的手？